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四十二章，见你。原子峰只觉得李琴书最近变得很奇怪，却没想过他为什么奇怪。即便是挂断电话，原子峰也没缓过来。他一个人在街上晃悠了个把小时，谢廖东那边才通知他可以去 KTV 了，他便悠悠闲闲地往 KTV 去。苗园湖家境不错，吃饭的地方定得很好，唱 K 的地方也是市中心数一数二的 KTV， 音质效果极好，拿个装备进去就能直接录音的那种。因为唱 K 的都是小孩子的活动，所以只有他们班上的同学和原子峰这边的胡闹去，大人就不参与了。原子峰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偌大的 KTV 齐刷刷地静了一瞬，然后全都扭头看了过来。原子峰挑了挑眉，不动声色地迈开步伐往谢廖东的方向走去。 哎，都傻着干嘛？该干嘛干嘛去，有什么好看的？ 苗元湖几乎是从沙发上跳起来，一把抓住原子峰的小臂。 子峰，你来了。 谢廖东的眼神都快把原子峰的小臂冻穿一个洞了。原子峰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手臂收了回去。 生日快乐。 他对别人的生日一向不太上心，就连生日礼物都是刚刚顺手买的一条围巾递给对方。 不要告诉我这是你亲手织的。 不是，外面买的。 苗元湖悠悠叹了口气，摇头一笑。 这么久没见，你还和以前一样，真是一点都没变过。 行了行了。 苗元湖被谢廖东一把拽走，还用手掌拍拍他的手臂，一脸的嗔怪的模样。两人很快抢到了麦，唱起了《知心爱人》。原子峰随意找了个比较偏僻的角落坐下，因为屋子里有女生，所以大家都比较照顾女孩子，没有抽烟。原子峰坐了会儿，觉得嘴痒，谁也没说，径直就往外去了。 KTV 走廊走到尽头有一个吸烟室，原子峰靠在门上点了根烟，闭上眼在脑子里琢磨着李琴书的事儿。这人到底怎么了？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但又说不出来。抽完一整根烟，原子峰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才发现有一条李琴书给自己发来的未读的消息。 这段时间公司里实在太忙了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打算在公司里住一段日子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 原子峰一下绷直了身体，脸色瞬间变得极度难看。他心中暗骂一声，甚至没去思考自己在生什么气，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给李琴书拨去了电话。忙音响了十下，自动切成了一个冰冷的女音，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。原子峰没忍住，狠狠一脚踹在了门上，门砰的一声发出一声巨响，晃晃悠悠地荡来荡去。 子峰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没事，不唱。 唱啊！前段时间我在学校红榜上看到你的英语成绩了，你突然提升好大呀，好厉害！ 原子峰若有若无地笑了笑，没把这事儿放心上。 你怎么突然开始学英语了？ 苗元湖的英语不错，曾经提过带他学一学，但原子峰从来没松过口。 有人帮你吗？ 啊， 那个叫做李琴书的。 谢廖东跟我提过几句，好像说是一个很温柔的人。 袁子峰没说话，苗延湖笑了笑，语出惊人。 我觉得你好像挺喜欢他的呀。 你什么意思？ 没有，你这么警惕干什么？难道你不喜欢他吗？应该喜欢吧，连谢廖东这样的人你都能忍这么久，都能喜欢，那种人应该不至于讨厌吧。 原来他是这个意思。袁子峰松了口气，太阳穴微抽，没说话。 不过他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。 这个不一样到底是哪里不一样，苗阳虎就没提了。但他说完这句话后，袁子峰却觉得身体的某个地方突然被苗阳虎给拨了一下，瞬间变得灵透清醒了。袁子峰用拇指不断地往下按着打火机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，火苗往上窜来窜去的。苗阳虎还想再说什么，不远处一个苗阳虎班上的姑娘跑了过来，喊他的名字。 袁湖，你在这里干嘛呢？该主角登场了。 苗阳湖啊了一声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就被那姑娘给拽走了。袁子峰又在原地站了会儿，才大步流星地往包厢去。包厢的门打开着，里面一片黑暗，正在唱生日快乐歌。 别在这聊了。 谢廖东推着生日蛋糕走进去，烛火映亮苗阳湖那张精致的过分的脸。他似乎有点感动，但强撑着笑容没有哭出来。谢廖东清了清嗓子。 苗元湖，那个什么，那什么。 袁子峰突然觉得喜欢一个人是件非常奇怪的事。谢廖东多浪的一个人呢、啊。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没有他泡不上的妞，没有他不会说的情话。可就这样的一个人，在面对苗阳湖的时候却会结结巴巴的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这就是喜欢吗？所有人都是一样，独独他是特殊的，就像李琴淑于他也有这样的特殊吗？ 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 尖叫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地响起。看着谢廖东那微微颤抖的背影，袁子峰没忍住弯了弯嘴角，自嘲似的笑了一声。他叹了口气，没去听苗阳湖的回答，转身往外走去。袁子峰虽然不知道李琴书公司的具体位置，却知道对方所工作的杂志名字。他也算是耗费心力，从微博上找到了杂志社的具体位置，打了个车直奔目的地。其实袁子峰也不知道自己去这一趟是为什么，但就是莫名其妙的很想见到李琴书，总觉得这次不见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再见了。彼时已经入冬季了，到了凌晨的时候，街上几乎没什么人了，霓虹灯不知疲倦地闪着，红绿灯仍在尽职尽责地工作着。袁子峰盯着不断闪烁的红色，当它切换为绿色时，总算是松了口气。 小伙子，你这是要去接女朋友啊？ 袁子峰随意地嗯了一声。 现在像你这么好的男朋友可不多喽。 他没有回答，他给李琴书发了好几条消息，对方都没回复他。不知道是躲着他还是真的在忙。十几分钟后抵达目的地，袁子峰站在公司楼底下往上面望，能够看到每一层几乎都还有灯亮着，估计全都是加班的。他没有莽撞的直接找上去，而是给李琴书发了条消息： 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你，给你带了汤。 汤是袁子峰来之前特地去饭店打包的鳖汤，挺补身体的。不出他所料的是，李琴书果然是故意不回他的，因为这条消息发出去不过分分钟的时间，李琴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 喂， 哎，你在哪里啊？ 李琴说的声音略有几分担心。 这都快一点了。 你公司楼下呀、啊。 你是不是在和同学玩啊？你在下面等一会儿，我下去接你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，雀跃地挂断电话。他用手背试了试保温桶的温度，还是温热的。于是提着保温桶在楼底下来来回回地转了十多个小圈，终于听到电梯开门的叮的一声。李琴叔头发显然是没有认真整理过，翘起来一截。他穿着睡衣，外面披着一件驼色的大衣，脸上略有些睡意朦胧。他就知道，袁子峰在心里暗骂一句，李琴叔哪是在工作呀，分明就是在躲着自己。 你跑来这里干嘛？这里离学院那么远，你…… 哎，你不是说你在加班吗？你发烧还没好呢，又加班，我怕你把身子亏了，所以给你带了别汤过来。 李琴叔眉头一皱，无奈地看着他。 你先跟我上去。 大晚上的，风确实刮得人挺冷的，更何况袁子峰只穿了一件牛仔外套。他嗯了一声，跟上李琴叔的步伐。他们杂志社的占地面积并不大，位于23层，看上去混乱之中又带着一点有序。里面没人，只开着灯。 休息室里一般是我们特别忙加班时才会用的。你跟我进来。 袁子峰左右环顾了一圈，跟上李琴叔的步伐，穿过办公室之后就是一间大概10平米的休息室。小到只能摆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。被子被掀开，袁子峰坐下去碰了碰，尚有余温。想来李琴叔就是睡在这里。 我不太喜欢喝这玩意儿，你自己喝了吧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哟、哦。